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小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，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，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要生孩子了，李云街的情绪非常复杂，好奇、期待、担心、忧虑，这些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，又让李云街变得很是兴奋。他在产房外来来回回地走着，每推出一个产妇，他都以为担架床上躺着的是自己的老妈。李云街焦急地看着老爸， 爸，我妈怎么还没出来啊？ 没等老爸说话，姑姑便说， 哎呦，云姐啊，你别急，想当年你妈生你的时候，从正月14一直生到正月15呢。 啊，那不得疼死 啊，呸呸。李云街说完这句话马上呸了起来，死不是吉利话，不能说，尤其是这种时候，能不疼吗？所以啊，孩子的生日就是母难日。 姑姑说完也探头看向了产房的门。李林一直沉默着，要是他的手脚没在发抖，坐在那儿真的就像一尊佛。李云街走到了老爸身边。 爸。 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 爸爸、啊、你是不是特别紧张啊？ 云街啊，能不紧张吗？在产房外面等，这对他来说也是头一遭。因为啊，你出生的时候你爸不在，在学校里赶论文呢，打他手机他居然关机了，说是啊，赶论文期间谁也不能打扰到他。哎， 姐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 最后还是我直接去你爸的学校把他给揪回来了。不过呀，我们赶到的时候你妈已经生下你了，哎呦，我一看呐、啊，这孩子长得真好啊，得取个好名字。我们往医院赶的时候，看着天上的朝霞特别美，我就说，要不叫李红霞。 哎呦，我的天，姑姑，幸亏我爸妈没听你的。 你爸确实不肯听我的，他说了一堆有的没的，结果你就叫李云街了。 我知道，云街的意思是云彩是通过天空的阶梯，对吧？ 其实跟红霞的意思差不多。 差多了。 几个人这么说着话，都稍稍不紧张了些。 这一次生孩子，许梦安是早早的做了准备，很是研究了一番无痛分娩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无痛分娩并不代表真的无痛，他确实是减轻了疼痛，可是在宫缩加剧后，疼痛再次加剧了。这些疼痛勾起了他第一次生孩子的回忆，那时候真的是无知无畏，徐母和李静一直在给他灌输，女人总是要生孩子的，这生孩子哪有不痛的，痛苦就是生产的标配，仿佛不痛苦才是不对的。医生在一旁很温柔地说， 快了快了啊，再加把劲儿，对，吸气，憋气，用力，露头了露头了啊，加把劲儿。 许梦安是学过拉玛泽生产呼吸法的，但是此时这些早就被他给抛在脑后，他只觉得浑身酸涩疼痛，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要炸裂开来。 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 医生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到了里边，护住了小葡萄的脑袋。 侧切。 要侧切。还没等许梦安反应过来，医生已经给他做完侧切。侧切的疼痛跟其他的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 好，头出来了啊，你再用点力，用一点点力。对对对，加把劲儿，让宝宝的身体出来。对对对，用力用力，来来来来。 许梦安几乎用尽了身上最后一丝力气。 好，出来了出来了。出来了，小葡萄终于出来了。 就在孩子出来的那一瞬间，许梦安觉得一切都安静了下来，不再疼痛，不再焦灼，不再紧张，就好像身体里开出了一朵花。孩子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，像是在告诉许梦安，妈妈，我来了。 边上的护士抱过孩子，给许梦安看了一眼， 是个男孩， 说罢匆匆抱走了。小葡萄是男孩，妈妈给李云杰生了个弟弟，啊不，妈妈是给他们生了个男孩。这些他们包括兴高采烈的外婆、姑姑、小姨、小姨夫、表姑，当然也包括老爸，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，如果医院可以点鞭炮的话，他们早就点了。 表姑和姑姑尤为高兴，表姑都快跳起舞来了，他手舞足蹈地跟姑姑说着话， 哎呦，你们老李家风水好啊，到底是个男孩啊。 是啊是啊，希望他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好跟他爷爷跟他姑父学医。李静笑得牙花都露出来了， 我就说李林两口子是有福的嘛，这回怎么也得回老家摆两桌。 摆两桌怎么够，起码得摆他个百八十桌。 小姨在给外公打电话，爸爸在给爷爷打电话，他们跟约好了似的，在电话里说着同一句话，是个男孩，是个男孩啊。 此时不是男孩的李云街退到了一边，看着这一堆乱哄哄的人群，没人注意到他的离去。他走进了老妈的病房，病房的床头柜上堆着鲜花，很喜庆，每一个花瓣都在庆祝老妈生了个男孩。李云街垂着手说， 妈。 孟安微笑着问， 看到小葡萄了？ 对不起啊，是个弟弟，我知道你喜欢妹妹。 他们喜欢男孩。 女儿也在笑，但是女儿的笑容很酸涩。 宝贝儿啊，他们喜欢小葡萄，他们也喜欢云街，跟男女无关， 是吗？ 当然。 妈还疼吗？ 好多了。 妈，我心里觉得难受，你怎么就生了个男孩呢？你怎么就生了个男孩呢？我不喜欢，我不要。 许梦安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，他努力着让身体坐了起来。 远姐呀，你听妈妈说，你多了个弟弟，这是高兴的事儿啊。 我不高兴。 云杰，爸爸李林走了进来。云杰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家都去看弟弟了，你也去看看。 我不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 云杰啊，你听妈妈说，你别这样啊。 徐梦安只觉得侧切的伤口隐隐作痛，她努力想下床，想抱抱女儿。 女儿察觉到了徐梦安的举动， 别碰我，不许靠近我。 云姐，你过分了啊！你妈刚生完你弟弟。 弟弟，弟弟，现在你们眼里就只有弟弟了。 女儿说完就跑出了病房。 李云街跑了好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，不过他又能去哪儿呢？都说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，可是李云街觉得自己的父母都在医院庆祝着小葡萄的诞生，那个包裹着的婴儿他只急匆匆地看了一眼。出租车师傅打量着小姑娘说， 小妹妹，你到底去哪儿啊？ 我去外婆家。 李云街实在不知道去哪里，只得报了许家小院的地址。师傅点点头，一脚油门，车子往前驶着。 怎么，小姑娘，跟你爸妈闹别扭了？ 你怎么知道？ 我闺女啊，也跟你一边大，也总是跟我闹别扭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啊，都是一家人。哎呀，哪有什么说不开的事儿嘛，是吧？ 你们家也有二胎吗？ 啊， 没什么，你赶紧开车吧。 车子停在了巷子口，没想到许富贵正站在那儿呢。 富贵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走，我们先回去。 是熊熊开的门，许富贵倒好，一猫腰自己从他的狗洞里钻进去了。 你怎么来了，姐？ 熊熊，外公呢？ 在他自己房间呢，高兴的跟什么似的。 熊熊，家里就你们俩？ 那些人不全都去医院了吗？小西瓜也去了，多好，特别亲近。 嗯，那就好。 李云街这才往里屋走去，熊熊跟橡皮糖似的粘了上去。 听说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，真的假的？别烦我，那就是真的了，信不信我揍你。 熊熊吐了吐舌头，再也不敢吱声。他背着表姐第一时间给妈妈打了电话，说表姐跑外婆家来了。医院那头李林他们正到处找人呢，听说李云街已经在许家小院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李林、徐母等自是要留下来照顾许梦安的，许梦欣抱着小西瓜在医院本身就不太方便，就由老贾护送着这一家子先回了小院。许梦欣离开前，许梦安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一定不能对李云街说重话。 许家小院里，李云街正垂头丧气坐着， 手里拿着不知从哪里来的小木棍，对折对折再对折，直到没办法再折。徐富贵呢，像是能够感觉到李云街的情绪，只是趴在他身边，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一动不动。熊熊坐过来， 姐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生气也没用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 傻子都能看出来吗？我是过来人了，我告诉你都一样的，真的，男孩女孩都一样，葡萄西瓜都一样，他们眼里都只有小的，没有我们大的。 熊熊说着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李云街叹了口气，也没再说话，只是摸摸许富贵的脑袋。 哎，还是富贵最好。 许梦欣抱着小西瓜进门了，跟着后边的是老贾。老贾路上一再跟许梦欣说，现在外甥女心情不好，不管大姐顺利产子这事有多么的开心，尽量别写在脸上。 难不成我们要在云街面前演戏演一辈子？像熊熊一开始不也哭天抢地吗？现在他对小西瓜挺好的，一口一个妹妹。要我说，处理这事儿就得把云街当大人，得跟他谈，把话都说明白了，他就通透了。 嘿，哎呀，我说你这段时间这忙着做业绩，也没怎么注意观察熊熊吧？ 怎么了？ 你看，你完全就没看出来，熊熊对妹妹好，血缘使然，这也是一个原因啊。但更大的原因是，他知道啊，要是他不对妹妹好，我们会生气。这孩子大了，会察言观色了，啊，都知道小心翼翼了。哎呀，我有时候看着熊熊啊，我就特别的心疼。 你是说，他在我们面前对妹妹好，那都是装的？ 也不全是。就是熊熊的天真可爱好像一夜之间都没了。我们总对他说他是哥哥，要护着妹妹，却忘记了他也是一个需要我们保护的孩子。孩子就是孩子，熊熊是，云街也是，在这种问题上是没有办法把他们当成大人来看的，去谈去沟通这不行。 我说老贾，你懂得还挺多哈。 哎呦，我最近在看书嘛。 谁信呢？ 哎，真的，我最近啊在看一个育儿专家的书，人家说了，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告诉熊熊，妹妹不是负担，是责任，而且啊，这个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是整个家庭的，我们得先把责任给担负起来。 许梦欣不可思议地看着老贾。哟，你还真研究了？ 我骗你干什么呀？ 可以啊，老贾。 必须的。老贾笑了，妻子夸他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今天应该算一次。 说着话，两个人就进了小院。只见外甥女李云街果然在，正跟熊熊说话呢。 云街啊，你跑得倒是比我们快嘛，早知道就跟我们一起过来了。 李云街看到小姨没有吱声，老贾笑着说， 嗨，这院里啊空气不好，别说云街了，我都不想待。 云街，要不让你姨父先送你回家？ 我不回家。 这回李云街倒是回答得干脆利落。一旁的熊熊说， 干嘛呀，姐姐不能住这儿吗？ 就是，我不能住这儿吗？ 许梦欣不好发作，就便劝道， 云姐呀，你爸说等他忙完医院那边的事儿，就来接你回家的，你别生气了嘛，你是大姐姐，不但是熊熊和小西瓜的姐姐，还是小葡萄的姐姐，姐姐呀就要有姐姐的样子。 哼，谁爱当姐姐谁当去，反正我不爱当。 那你总得回家呀，听你姑姑讲，你现在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早，要背单词还要晨跑，你看这都快12点了。 这是我外婆家，我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。你云街。 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啊，哎， 我说欣欣啊，你就让云街在这住一晚吧，你让李林啊把云街的书包给送过来就是了，对吧？ 那啊，好好好，那也行吧，我这就给姐夫打电话。 哎，李云街像是完全在状况外，自顾自地走进了客厅。熊熊看了许梦欣一眼，也是扭脸就走，接着许富贵呜咽了一声，竟也跟着孩子们走了。 我说富贵儿，你。 许梦欣在一旁哭笑不得。李林到了许家小院，送了女儿的书包过来，只是女儿拒不见他。 老贾呢，拉着李林说了一堆话，不外乎就是接下来怎么让李云街接受小葡萄。李林没想到现在在亲子教育的这个问题上，老贾都能给他上课了。 哎呀，这件事儿啊，我说姐夫，我们考虑的不周全了啊，不该在云街面前表现得重男轻女，让他多心了。 李林摇摇头，不知该怎么说。说实话，李林从来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只是头胎是女儿，这一胎得了儿子，儿女双全，换作任何一个父亲都是喜悦的，而且这种喜悦真的无法掩饰。 而今自媒体盛行，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声，也总是有着各种政治正确啊，比如同样是生二胎，像老贾这样头胎是儿子二胎是女儿的，他的喜悦就是合适的合理的。再看李林这种情况，头胎是女儿二胎得了儿子，他的喜悦就是建立在重男轻女基础之上的，就是政治不正确。揪着重男轻女这四个字不放，才是骨子里认同了这种观点的。这都什么时代了，就不能把这四个字放下了吗？ 女儿哭着跑出病房后，许梦安也哭了。李林劝了几句，越劝她的情绪越激动。梦安才刚刚生下小葡萄，身体很虚弱，这种时候是不能有过激情绪的。李林有些手足无措，只好拉着她的手小声安抚。夫妻俩视线相对，想的其实都是同一些问题。 他们自认从未亏待过女儿，李云街是他们的掌上明珠，他们在能力范围内给了女儿最好的生活条件，也给了女儿最好的教育资源。他们总是循循善诱，告诉女儿要宽厚，要善良，要包容。可是当弟弟小葡萄出生后，女儿还是无法接受现实，独生子女真的就是自私的吗？如果说女儿的行为是自私，那么是不是他们做父母对女儿的教育出了问题呢？ 李林来了。 是老丈人的声音，他的口齿愈发清晰了，要不是仍然拄着拐，看上去跟常人已无太大区别。李林连忙迎过去。 好，爸还没睡呢。 许父看了老贾一眼，转对李林说：“ 啊，去我那儿，有话说。”哎， 到了许父房间，许父一指，桌上摊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些字。他说：“ 孩子，名字。” 名字倒都是好名字，可见老丈人很是花了点心思。只是每个名字前面的姓儿都是许，这些许字写得特别大特别粗，而且非常醒目。小葡萄还没有出生前，李静跟李玲谈过一次，意思是许家这边肯定想让孩子姓许的，如果是个女孩那倒无所谓，要是男孩必须得姓李。李林不懂姐姐的执着，就好像此刻的他也不懂老丈人的执着。他只好将纸折了又折，放进随身的口袋。 爸，这名字都很好，我回去跟孟安商量商量啊。我跟你说，

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刚发现自己怀上二胎时，她百般纠结过，可是李林没有。李林的生活哲学是顺其自然，有了就生。在教养女儿上，李林花的时间与精力比妻子要少。李林也想借着第二个孩子去弥补些什么，想象总是丰满的，相对的，现实却总是那么骨感。就在今天，当儿子真正降临到人间，李林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和负担。且不说接下来儿子的养育，就在眼前，女儿的叛逆和对他们为人父母者的不理解，老丈人和姐姐各自心里的小算盘，光这些就够李林喝一壶的了。 在高龄产妇中，许梦安的分娩过程算是顺利的了。护士给小葡萄洗了澡，将她放在了许梦安身边，崔奶师也在，正鼓励着许梦安给儿子喂第一口奶。许梦安微微有些不安，但神奇的是，小葡萄一吮吸，奶水很自然的就出来了。边上的许母李静和兰香都松了口气。也正是儿子的吮吸，让许梦安强烈意识到自己真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。如果这时女儿也在身边就好了。她问李静：“姐，云杰跟李林回家了吗？”“哦，我刚给他打电话了，说是回家了，你放心吧。”“哦，对了，李林还说云杰什么事都没有。”“能有什么事啊？你们俩多了个儿子，他就多了个弟弟，是好事吗？”李静这样说是因为不想让弟媳有心理负担。“那你也回去吧，顺道送送我妈，就是要麻烦兰香姐留在这儿了。”“别操心，我呀叫个车让兰香跟你妈一块儿回去，我留下。姐，其实……”“哎，我说孟安呐，我来你们这儿就是等今天的。哦，今天你都生了，我甩手走了，这算什么嘛？”没办法，许梦安只得听李静的，请的月嫂明天才能来，这个夜晚就暂且让李静先陪着自己吧。 众人都走了，小葡萄在边上的小床里也是睡得香甜。陪护床上，李静对着手机看什么看得出了神，一切都显得安安静静。分娩的过程是痛，顺利产子是痛快， 但是此时许梦安的感觉是累，说不出口的累乏。 只听旁边的李静轻声说，睡吧，好好睡一觉。哎，难得葡萄是个省事的孩子，你看也不闹，乖得不得了。姐，我睡不着。啊，真睡不着啊？那我陪你说说话呗。嗯，孟安娜，我把孩子的时辰给了一个朋友，人家是起名大师，给孩子起了不少好名字，我正选着呢。姐，离上户口还有日子呢，不急。哎呦，我老李家又添了个男孩，你不急，我可是急。 因为欧阳是入赘的，华华便跟了李静的姓，所以李静才有这么一说。许梦安没吱声，其实前段时间许母暗示过他，转达了许父的意思，这个孩子最好是姓许。李静继续说着， 哎，要不我念几个名字给你听听，哎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李鹏程怎么样？鹏程万里。还有李卓尔，卓尔不群。李卓尔好啊，叫起了洋气，对吧？姐，我困了。困了？哦，名字的事再说吧。哦， 许梦安真的睡着了，不但睡着了，他还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。梦里云杰和小葡萄都长大了，姐弟俩牵着手笑嘻嘻地朝许梦安走来，两个孩子都很高，眉眼既像李林，却又有着许梦安的身材。 生命是有趣的，因为生命可以延续。从生物学的角度，生命的延续就是血脉的延续，而血脉就是基因。一个孩子，他的基因有一半来自父亲，一半来自母亲。继续追溯的话，他父母的基因又来自于他们各自的父母。生育本身，其最本质的目的就是延续自己的基因，然后能够最直观代表家族基因的东西，那应该就是姓氏了。 姓氏，小葡萄的姓氏，小葡萄应该跟谁姓啊？许梦安本来美美的梦里陡然插入了这个问题，他被惊醒了。床边站着个30出头的女人，她正笑盈盈地看着许梦安。许梦安挣扎着要坐起来。 哦，你来了。 那女人伸出手去扶她。 小心着点儿，我刚看过了，宝宝很健康，问过医生，他们说你的状况也不错，从今天起啊，就由我来照顾你们了。 这个女人叫白曼，是许梦安请的月嫂。前段时间为了去月子中心还是请月嫂这个问题，许梦安一度纠结过，但是考虑到李云街中考在即，不想让她徒生孤单，这才决定请月嫂。可是时间匆促，中介那边的金牌月嫂几乎都被定走了，中介就推荐了白曼，说是准金牌，好学又肯吃苦。李静嫌白曼太年轻，许梦安却认为年轻才好，这样彼此之间还好沟通一些。白曼就对许梦安说道， 趁着孩子还没醒，我先给你洗洗。 李静皱了皱眉， 哎呀，你照顾孩子就行了，孟安这边有我，我刚晾了热水，这会儿啊温度刚刚好。病房里有热水器，其实不用煮开了晾。月子里可不敢这样啊，倒是落下病根，找谁说理去啊？ 李静显然有些不高兴了，但那白曼不再理会李静，继续对许梦安说， 带软毛牙刷了吗？ 什么？你要让他刷牙？ 嗯，月子里不能刷牙是陋习，这产妇分娩时体能消耗过大，产褥期的抵抗力是不太强的，容易被病菌入侵，不做好口腔的清洁， 以后反而容易牙龈酸痛，还会导致牙齿松动呢。 哎呦，说的一套一套的，这老一辈留下来规矩还有不对的吗？ 大姐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刷牙， 谁是你大姐了啊？ 李静的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。生李云街的时候，许梦安的月子就是李静跟许母一起照顾的，那两个人也总是吵架。许母性子软，每每总是李静占了上风，但是在刷牙洗头洗澡这些问题上，李静和许母的意见是取得了充分统一的，那就是不能，通通的不能。 那时的许梦安什么都不懂吗？他们都说不能，自己还能说什么呢？只得任凭他们摆布。这一次说什么都要科学坐月子。李静嘴里的老规矩，不能刷牙洗头洗澡，房间不能通风之类，是因为以前生活条件不比现在，没有热水器、吹风机、空调、洗漱等确实多有不便，也容易受风寒。所以呢，现在都提倡产妇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多下床走动，做好个人清洁。这不但有益于产妇的生理健康，也有益于产妇的心理健康。 总而言之啊，许梦安不想对老规矩妥协了。 哎呀，我说梦安呐，坐月子的事儿你还得听我的，这女人要是月子里害了病啊，下半辈子就要吃苦头的了。 许梦安苦笑着，没有接姐姐李静的话茬，只对白曼说道： 我准备软毛牙刷了，就在那个洗漱包里。 你…… 李静瞪着许梦安： 姐，人家白曼是专业的，我听她的。 白曼见许梦安都这么说了，忙搀了她进了洗手间。 欣欣在月子中心的时候，那边也是这一套嘛，可以刷牙，可以洗头，可是他呢，不是照样害了性病？啊，我们那一辈坐月子都是按照老规矩来的，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就成了陋习了呢？ 李静这么小声嘟囔着，这样的话他倒是还不敢大声讲。在洗手间里，许梦安已经刷完了牙，他对白曼轻声说： 我姐也是为我好，你别介意。这种事啊，干我们这行的遇到多了，不理解没关系的，我把你照顾好了，他就能理解了。既然是陋习，就没那么容易改。但是吧，现在去月子中心或者请月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就说明社会还是在发展的，大家的观念还是在变的，要科学育儿，也要科学度过产乳期，对吧？ 许梦安满意地点着头。白曼的性格倒是很好的，说话也是轻声细语。许梦安当即对他另眼相看起来。接着白曼又给许梦安洗了脸，擦拭了身体。白曼的态度很专业，所以许梦安也并未觉得有什么尴尬的地方。洗漱完毕，许梦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，暂且把搁置在心头的那些事都放下了。 话说李云街一到教室，何璐就迎了上来。李云街自从参加了何璐的反二胎联盟成立大会后，差不多就跟何璐撕破了脸，两个人就没说过话了。朱可心从中调和了几次，但李云街跟何璐都很倔，一副绝不向对方轻易低头的样子。这时何璐搭腔了：喂，听说你妈生了？ 李云街把书包往桌肚子里一塞，掏出一本书来挡在自己面前。何璐伸手把李云街的书给抽了去。李云街有些生气了： 你干什么呢？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呵，锦华院的人都知道了，业主群里你爸还给我爸他们发红包了呢。 发红包？老爸居然高兴到到处发红包。 哦，我说李云街，你可真能忍。 别烦我了，上课了。晚上我们联盟有个活动，云街你要是愿意来，放学了跟我一起去。你小心眼儿，但是何路我呢，我不计前嫌。上课了啦。好好好，我等你。 何露说完笑着走开了。今天的几堂课，李云杰明显心不在焉，迷迷糊糊中他还被老师抽中回答问题，要不是同桌的朱可欣暗中支援，都不知道会出什么洋相。自从李云杰跟何露闹翻，何露申请调换座位，于是朱可欣又成为了李云杰的同桌。何露在学校里本来就是风云人物，谁都不敢惹他，自从他成了反二胎联盟的盟主，更是一呼百应，各个年级都有他的拥趸。听说他们联盟还制定了一整套的反二胎方案，还有个16字方针，什么不哭不闹，冷静沉着，调动周边，积极应对之类的。别说，还真有成功案例。初一年级的一个学妹，在联盟的指导和帮助下，运用各种策略，最终让父母放弃了要二胎的念头。自此，何露的名头就更响了。每每课间，她总是跟一群联盟盟员们聚在一起。 放学的时候，李林来接李云杰了。他站在校门口，正低头看手机，掩不住的满脸笑意。李云杰也划开了自己的手机，打开微信朋友圈，果然极少发朋友圈的老爸破天荒发了一条，文绉绉的一大堆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我有儿子了。底下不少人评论点赞，尤其是外公的评论很是激动，那股子热情洋溢都快破出屏幕了。 云杰啊， 李林总算是抬头看到了李云杰。李云杰面无表情从老爸跟前走过，李林追了上去。 哎，云杰，等等我啊。 许梦安还要在医院住2天，陆陆续续的有不少朋友同事来看他，于海来了，连于海的前妻婉珍都来了。来就来吧，但这两个人还是前后脚来的，冤家见了面少不了相互揶揄。许梦安只觉头疼，赶紧叫白曼打发他们走了。 其实于海和婉珍争执的点还在因为孩子，他们离婚后两个女儿的抚养权是归婉珍的，协议上说好了于海可以定期探视，可是于海每次见到女儿们总觉得他们对自己有些敌视，于海各种讨好，女儿们则是各种嫌弃。于海认为这是婉珍背后在捣鬼，自然是要质问的。 婉珍呢，如今已是业绩爆表的房产销售，口才十分了得，有理有据，咄咄逼人，三言两语就弄得于海很是没有面子。当着许梦安的面，于海也不好失态，毕竟现在自己可是人家许梦安的老板，只得趁势离开。结果于海和婉珍又在医院的停车场内撞见了。婉珍开的是辆簇新的白色 Q5， 微笑着倚着车门，饶有兴味地看着于海。一身红裙的她，长发勾勾卷卷，化了很细致的妆，跟她的车倒是很般配。 到这个时候，于海才不得不承认，婉珍确确实实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婉珍了。于海笑了笑， 可以啊，这才多久啊就变女强人了。 多亏了你啊，我们新开发的别墅群，你的朋友王总、赵总、刘总一人买了一套，怎么样？于总，你要不要也来一套？我这边有优惠，保证给你最低价。 我就算是要买也不会找你 啊。于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家子气了？ 婉珍，到底是谁小家子气啊？啊！刚才当着孟安的面，我都没脸说。就前几天，我带着两个孩子跟一帮朋友吃饭，他们俩可是当众怼我，啊，一大一小，一唱一和，就跟说相声似的。我也是要脸的。 他们怼你什么了？ 说我不称职，不是个好爸爸。 那你是个好爸爸吗？ 我 不是好爸爸，这不算丢人。可你不是，还不肯承认，不肯改变，这才丢人。说完，婉征自顾自地上了车，车子绝尘而去，留下了气鼓鼓的于海。 李云街这边，他走得飞快，父亲李林紧赶慢赶，才得以跟女儿并肩。李林说：“ 哎呀，啊，今天就别回外婆家去了啊，跟我回家。” 女儿就跟没有听到一样，骄傲地昂着小脑袋。 哎，云姐，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呀？啊！ 李云街终于停下了脚步，盯着李林。 我原来以为你们并不重男轻女，你们跟何露奶奶他们不一样。现在看来，其实你们都一样。 哎，我们没有。 骗谁呢？我不是傻子。你到处跟人说你有了儿子，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好啊，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儿子，还要我这个女儿做什么？你们欢天喜地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 云姐，对不起啊。 对不起没有用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以前对我好全都是假的。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啊，爸爸，我高兴不是因为小葡萄是男孩，你出生的时候爸爸一样很高兴。不信你可以问姑姑，问妈妈。 姑姑妈妈，哼，他们比你还高兴呢。还有外公外婆，还有爷爷，所有的人都在高兴，只有我不高兴，我一点都不高兴。 哎，云姐，你别这样，爸爸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爸爸向你保证，大家还是会跟以前一样的爱你。你现在当姐姐了，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啊。 没有这样的道理，你们开心你们的，我也有权利不开心，不是吗？难道你们还要逼着我去接受小葡萄吗？难道你们还要逼着我开心吗？我不，我就不。 哎呀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。 我不想跟你说话，别跟着我了。 你要去哪儿啊？ 李云街指着车流。 你要是再跟着我，我就冲进去，我就一头撞死。 李云街，你太任性了啊。 你不信吗？好，你不信的话我就撞给你看。 你好好好好，爸爸不跟你争了啊，不跟你争了。哎呀，我也不跟着你了。可是你总得告诉爸爸你要去哪儿。啊，你是去外婆家对吧？那爸爸同意。 我不回家，我也不会去外婆家，至于我去哪儿，用不着你操心。 说着，李云杰用力甩开了老爸的手，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。 哎，云杰！ 李林大喊着准备跟上去。李云杰狠狠瞪着李林， 别再跟着我。 好。 李云杰上了车，他离老爸越来越远了，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 何露，你在哪儿？ 李林刚拦下另一辆出租车要去追女儿，就接到了李静的电话。 李静在电话里大吼大叫，说是跟许梦安的月嫂吵起来了，许梦安居然拉偏架护着那个月嫂。接着李静又来老一套，嚷嚷着要回老家。 要换作是以前，姐姐要回家，李林绝对不会拦着。可是眼下妻子要坐月子，女儿要中考，家里也确实需要姐姐帮忙，李林实在是硬气不起来。他这边实验室刚建起来，千头万绪，况且还有教学任务，年内还要评职称呢，零零总总工作上的事情已经让他很是繁琐，家里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乱子了。有姐姐在这儿，李林的心里总是安稳许多的。李林在电话里安抚完姐姐，让她在医院里等他，接着他赶紧给何露爸爸打了电话，一问李云杰果然联系了何露，要往他家里去呢。李林这时候才松了口气，赶紧前往医院，想着先把姐姐和月嫂之间的冲突给解决了。 李静和月嫂白曼之间起争执，是因为白曼给出的那份月子餐食谱。李静认为这份食谱完全不能满足产妇的营养需求。白曼逐一解释，说得头头是道。